转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五，周五读好书。周五今天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书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聊两本书。第一本书呢，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五啊，我们刚刚介绍的一本书，叫做《合作的财富》。那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说一说呢？哎，这是因为昨天的一件新闻事件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话说有一家证券公司叫做申万宏源。申万宏源这公司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没多大关系，但是呢他们的一个薪酬的调整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最近这两天，一张来自于申万宏源员工的工资单引发了很多朋友对于证券业薪资水平的热议。这个工资单呢是不到5000块钱的一个收入，有人说5000也不低呀，对，但是呢谈到这个投行，谈到券商，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那是西装革履，年薪百万呢，是吧？觥筹交错之间，推杯换盏之间就谈了好几亿的生意了，就实现几个小目标了，这是很多人对于投行人士的印象。但是没想到怎么薪水这么低呢？原因就是申万宏源证券从去年底调整了薪酬制度，把基本薪酬列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那其中的绩效工资呢又占到基本薪酬的20%至50%。那么这次的降薪就是在调整这个绩效工资啊。什么个意思呢？就是说具体的比例是他们总部履行相关程序之后确定的，如果绩效工资不发的话，起码就是降30%啊。那么多的呢，那就降50%了。那绩效工资是和他们完成任务的这个比例相挂钩的。他们的员工说呢，知道今年如果完成100%的目标的话，那就发100%的绩效。完成不足70%的，听众朋友注意啊，不足70%的绩效工资就1分钱没有了。那往年呢，只有完成不足50%的绩效工资才有。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出现了刚才一开始告诉大家的月薪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单。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引发了热议，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书《合作的财富》有什么关系呢？哎，其中呢我们谈到的合作啊包含很多方面，其中有一块就是公平，特别是在薪酬制度制定上面的公平性，怎么才能够赢得员工或者是企业的双赢呢？我们来回听一段上期节目的录音啊，和我对谈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郝莹，我们来看看公平性如何体现在员工的这个薪酬当中。我们先要从的是一个测试说起。 现在我们两个假如说是这个实验的被试， 好， 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参与到实验。现在这个实验是这样设计的，比如说呢主试就是实验者可以给100块钱给我们两个人，然后呢这个钱呢是给到你的， 嗯， 这个钱给到你，但是你可以任意呢给我一部分钱，我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比如说你拿其中拿出来10块钱给我， 嗯，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接受和不接受。我如果接受呢这个钱咱俩就都得到了。 好， 如果我不接受呢你这个钱你的100块钱也得不到。就是、 哦，就是我给你的钱 对 你要接受， 我们两个都可以得到、 我才能够拿到这个100块钱 剩下的钱。 剩下的钱比如说我给你1块钱， 对， 你要是不接受我1分钱没有。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两个属于合作，这个实验呢叫独裁者实验，就是你是有决定权的，但是呢我是有选择接受权的。 嗯，你有一票否决权。 对，我有一票否决权。这个实验在过程中呢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做了大量的加了很多条件，就最基本的来说，就比如说按原则上说啊，对于我来说这个钱不是给到我的，即使给我1块钱 你都是赚的。 对，因为这钱没有给到我，给到1块钱我也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嗯， 但是呢这个是不行的，就是如果说你只给我1块钱你自己拿99块钱，我是至少要90%以上的概率选择不同意的。 我宁愿不要， 对， 我也不能见着你好。 对，是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公平的问题，就是我在心理落差上是有的，因为我知道这个钱是给了100块钱给我们两个人，当然不是给我们两个人，是给你一个人。这个。 但是你不给我的话，你就没有。 对对对。 所以我一定是要拿到这笔钱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笔钱没有我，你就没有。我们俩就应该是。 对，但是是给多少合适呢？ 平分。 你觉得呢？对，你觉得是平分。嗯，做了大量的实验，一般情况下就是达成率最高的是平分。 嗯， 就是只要一般来讲，主事就像在坐在你那个位置上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为了能拿到50块钱，为了大家都满意， 对， 我就直接给50就好了， 你就没得说了嘛。对， 就没得说了。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低于20%， 嗯， 那个钱是基本达不成的。 就如果我给你19块钱， 对， 你会不要的？ 对，我会不要，然后你也拿不到剩下那个钱。 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而是基于一个 统 计，统 计大数据 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 对，如果低于20%，这个达成率是非常低的。 嗯， 但是大部分人选择基本上就是直接50对开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你如何去看待跟你合作，我如何选择合作和对这个公平的期待是有关系的。 你看啊，我们有时候会说，就是企业要通过一个什么涉及到职工利益的制度方案。一定要召开什么呀？职工代表大会， 对，员工 大会， 对 不 对？对。 那你想这个方案通过，这个方案就不能对员工有太大的影响，或者负面的影响。 对。 或者你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要他认同。 是的，就是你要让他知道，我们是在共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然后我这个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对， 像比如说刚才那个，还回到刚才那个实验，他们做了很多就是附加的条件，有一个条件很有趣，就是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个分配结果是随机产生的， 嗯， 比如说你其实是不能主观上去控制这个钱的，你只是随机的，就你摁了一个按钮，你可能是给出100，可能是给出来1块钱，只要这个结果是随机的，被试100就是我一般都会接受， 嗯， 就如果说你摁， 这就是公平性了嘛， 对，就是 没有主观的东西， 对，你没有 夹杂在里面， 没有主观性在里边了， 嗯， 所以就和你的意图没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在设计一些关于。公平，尤其是关于薪酬制度啊，就企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制度了。 嗯， 就是薪酬制度一定要充分考虑，因为其实对于企业来讲，员工就是那个可以接受和可以不接受的。 对， 就是我不合作的话，那我或者是离职，或者是跳槽， 嗯， 对于企业来讲，这个是不利的。 作者谈到一个观点，就是这观点可以跟大家商榷，叫与员工愿望相一致的薪酬体系是公平的。 对，对，这个可能员工那个愿望也很难满足吧。 他说最简单的比较是在这样两类公司之间进行，一类是将公平定义为绩效或者实行绩效工资的公司， 对， 另一类是将公平定义为平均的工资及工资结构相当平均的工资，公司啊，比如说你们都是销售型的，然后按绩效来说， 对， 或者你们都是这个 产品型的，对， 公务员是吧，按级别来是吧，每个级别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不同的定义，都认为这是 公平的， 公平的， 对 啊，没有对错， 对，是这样的，这两类公司呢在现实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例子， 对， 就是都有成功的例子，并不是说绩效考核就是很理想的、 嗯、 那个公平就不是不理想的， 对， 但是它和这个工作的属性是有关系的， 是 因为比如说创意性的销售类的这种工作肯定是和绩效挂钩的， 嗯， 因为肯定是多劳多得，这是大家基本上讲认定的，但是有些工作像比如说您说的像服务类的，或者是说能衡量的，比如说工时是比如说计件的那种，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类别吧，它有些工资就需要是公平的，因为有些岗位需要人去做， 嗯， 对，所以它完全它是不同的，它和工作类型是有关系的。 此外呢，就是说在这里工作的员工认可， 对，认可很重要，对，认可很关键， 即使相差很悬殊或者大家都一样，我们也认为是公平的。 现在的薪酬体系是这样设计的，就是一般来讲级别越低的员工差距越小， 嗯， 比如说你级别很低，然后比如从职级上来看，然后你们的差距很小，比如说保洁阿姨、 嗯、 两个保洁阿姨之间的那个因为岗位是同制了嘛，它不会有很大差距，但级别越高可能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嗯、 对， 但作者他还是认同这个从2008年金融崩溃及其后果的反应来看，高管的巨额薪酬就说明结果、过程和意图都是不公平的。 对对对，主要是这个，它主要是从后续的这个从结果来反观这件事情嘛、 嗯、 因为金融危机之前确实有很多泡沫存在， 嗯， 对，也导致了后期这个难以为继嘛。 对， 对，高管他会有短期行为， 嗯， 他会努力的把现在的股票价格做得很高、 嗯、 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拿到更多的激励，对不 对， 对， 那么你说他在管理这个公司的时候，他是为大家着想，为公司长远利益着想，还是为他的工资收入着想呢？ 对， 对，他就是在吹泡泡。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刚才大家听到的录音呢，是我们上个星期五介绍的一本叫做《合作的财富》的录音啊。我们谈到了合作，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公平。那么联系到这两天的一个大事儿啊，就是这个一家券商调整了薪酬制度，让很多员工的薪酬啊一下子降了很多，高的呢降了40%哈、啊，不足5000块钱。那么实际上呢，有业内人士说了，说这种办法定的呢，就没有考虑到综合性券商他们的特性，因为他们不同业务周期是不一样的，如果所有业务都用一套考核办法，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投行，投行业务非常复杂，你每年定指标，完成多少项目，实现多少收入，都是年底来考核，但是他们的周期很长啊，一个项目一年能实现收入那就是了不起，但是如果现在还按月考核，那这么算的话一年就只有一个月能达标了，那就是最后啊这个项目完成的那一个月。所以说在这个薪酬制定上面啊，设计上面，包括和员工的沟通方面，看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也推荐啊企业高管们看一看这本书《合作的财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按照既定计划跟大家来介绍一本书，叫《只管去做》。这本书的作者是邹小强，出版方呢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哈、啊。作者呢是一位时间管理专家，也是畅销书作家哈、啊。那么话说在2007年，他看到很多人每天都特别忙，忙得不开心，也没有效率。于是自己就开始实践时间管理的方法，并且呢和大家分享。那么过去10来年了，他的影响力也逐渐大了起来。他的一本作品叫《小强升职记》，也成了时间管理领域的畅销书。他呢也到了很多家企业去给员工们做培训啊，建立起了一套时间管理的体系。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本他的新作，叫《只管去做》啊。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呢是从我们的目标制定啊，包括如何来执行，以及培养我们工作生活的好习惯等多个角度来进行切入啊。作者很有意思啊，就是这里面把他的一些理念呢都虚拟到了两个人物之间。那么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如何来给自己设定目标。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作者虚拟了两个人物，老傅和小强。他们俩坐在机场的一家咖啡店里， 小强点了抹茶拿铁，老傅喝着自己自带的茶水，他们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那里视野很好，转头就能看到飞机一架架的起飞和降落。小强捧着咖啡问老傅，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满意啊。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满意呢？ 啊，因为我把时间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那给你看，这是去年五月我跟好朋友我们两家人一起去美国的照片。这是我们到美国的第一天，光早餐就吃了$100，结账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不过东西真的很好吃。那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最美的沿海公路之一的17英里自驾的时候我跑步的视频，那个风景美的呀，我只想狂奔。那再看这张，这一张是我们在金州勇士队的主场看 NBA， 我们用陕西话非常用力的喊加油加油，不过估计没有人能够听得懂。那这个是我在拉斯维加斯体验实弹射击的视频，有手枪有长枪，哦，那个后坐力比想象的还要大，我也算是开过枪的人了。老傅打开手机相册，兴奋地跟小强分享美国之旅的见闻。其实啊，我还挺喜欢看书的，你看每本书都有一篇读书笔记，我去年统计了一下，大概是读了54本书，光笔记写的就不少。当然这些啊都不是重点，你看这个，这是我正在做的一个公益项目，叫温暖浴室。你知道吗，冬天山里的夜晚非常冷，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太阳能热水器让山里的孩子洗上热水澡的话，那就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这是我们正在做的项目。所以你觉得我对生活满意不满意啊？ 天哪，你的生活这么精彩，跟你比起来我的生活就像一根直线。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往往想得很美好，我们是不缺少想象力的人，我们会做很多的计划规划，但最后怎么实现呢？会不会我们本身的计划做的就不合理呢？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专门有一章叫做写给5年后自己的一封信，这里面就谈到了怎么来设计目标。我们依然是假设老傅和小强两个人在对话。老傅问小强，你知道扎克伯格吗？就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曾经是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他每年都会在 Facebook 上公布自己的新年计划，比如说2014年他的目标是学说普通话，你猜他的目标实现了吗？ 你这么问我，那当然是实现了。 那不过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别着急啊，我想让你了解他为什么要学说中文，因为这才是他实现的真正的源头。在一次采访当中，扎克伯格说，有3个原因促使我学习中文。我的妻子是中国人，她的祖母只会说中文，所以当我用中文告诉祖母我将和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她会很震惊的。另外，我想学习中国文化。此外，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之一，而我喜欢挑战。 哦，听他这么说，我自己都被打动了，特别是第一个原因，只是一个细节，但真的很温暖，很有吸引力。 原来这就是走心的感觉啊。小强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认真的感受。 对啊，你听着都很有动力去实现，是吧？这就是用心发愿的力量。很多人的年度计划总是遇到执行力的问题，半途而废，或者是3分钟热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让自己怦然心动的愿景。你比如说，我们把山里潺潺的溪水比作执行力的话，那么愿景就是这溪水的源头，源头始终有水冒出来，水流才能够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年度计划的愿景始终让你心动，那么执行力才能够得到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可以实现的年度计划是从走心的愿景开始的原因。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还真是太着急了，要说制定年度计划，就立即把明年要做的事情写下来，执行不下去，还总怪自己执行力不够。哦，原来问题出在这儿。那 那怎么才能够让自己走心而不是走脑呢？ 嘿嘿，我这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去脑存心的方法，来你试试啊。你看我这有一苹果，你咬一口，对，咬一口，再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老妇从旅行箱里拿出一个饭盒，里面放着一些路上吃的水果，她从里面取出一个苹果来。小强虽然搞不懂老妇为什么要让他这么做，不过还是轻轻地咬了一口，边嚼边说，哦，苹果很好吃啊。 没了？ 老妇看小强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就追问了一句， 没了？ 你这就是走脑啊，咬了一口苹果之后立刻用大脑去评判这个苹果怎么样，然后你用那个非常抽象的词好吃。嘿，我们现在每天都很忙，忙到连时间都没有，是吧？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感受一下苹果到底是什么味道。 哦，是啊，好多人都是边吃苹果边聊天，边吃午饭边看手机啊。 老夫接着问小强，其实五感写作法可以让我们更慢更走心，那你知道什么是五感吗？ 五感？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还有嗅觉。 没错。那你现在先别着急咬啊，拿着苹果你先看看，看到的是什么？ 小强拿起苹果仔细看了看。哦，红的，苹果上还有一片叶子，挺绿的。仔细看，这苹果并不是特别红，一缕一缕的红，中间还有青绿的那个底色啊，这边更红一点，那边绿一点。哦，苹果上面还有一些绿色的小点点，形状也不是圆的和椭圆的，就像咱手工捏的那种感觉，不是很规则。 哦，原来苹果看上去这么多细节呢。老妇向前凑了凑，那你再摸摸，你摸摸苹果什么感受？ 摸啊，光滑，温温的，靠近上下两端凹下去的地方还有一点糙。 嗯，那有温度可能是因为和我的水杯放在一起。你现在咬一口，你咬一口，你听到什么？尝到什么？闻到什么呢？ 小强这一次慢慢地咬了一口苹果，然后嚼了嚼，完全咽下去以后才开始说， 哦，当门牙刺进苹果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饱满的汁液从苹果里迸发了出来，涂满了整个舌头，那是一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然后我继续咬，想把一大块果肉从苹果上咬下来，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咔嚓咔嚓的那种声音，就有点像那个南极那个冰裂开那种感觉。然后整个苹果都被我咬下来之后呢，就有一种特别新鲜的那种味道就被鼻子闻到了。嗯，这可能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苹果了。 好好好，你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这个时候老夫开始告诉他什么叫做去脑存心的五感写作法。你看啊，咱们先放慢速度，然后呢用五感，然后用心去感受，然后再走脑。你如果速度太快，那不就是直接从五感跳过到脑了吗？有时候我们用脑想事情想得很累的时候，就走上街到外头去，用五感去观察人们的表情、穿着和擦肩而过的味道等等。那纯粹的观察，没有任何思考和评判，你就会感觉到脑袋一下空了，很放松，很舒服。你下次也可以试试。 真的，真的，时间真的变了，变慢了，而且第二口明显比第一口好吃，印象深刻。 不过这样写年度计划就能实现吗？不太可能吧。小强呢还不是完全相信。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只管去做啊，是给大家很多行动的建议和一些鼓励，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方法论。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邹小强，现在他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小强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是一本跟大家聊时间管理、聊工作计划、聊怎么坚持的一本书。那我想问问你啊， 对， 就是你的这几天的日程是干什么，有什么样的时间安排和规划？ 哦，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啊，现在，所以我每天的生活还是蛮规律的。早晨起来之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呢早晨的时间我就用来做一些自己的事儿。下午呢我可能见见朋友，然后去跟别人出去玩一玩，然后晚上再把娃接回来，然后晚上就跟孩子在一起在家，蛮生活的，蛮规律的。但我以前并不是这样，我以前在公司里的时候特别忙，你知道吗？我是一个 IT 公司产品经理，一到上班的时候10几件事过来找你。然后每天晚上都是到10点以后才下班，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旁边还有一座墙嘛，然后下班太晚，人家那个门都关了，我们晚上得翻墙回家， 还得爬墙回家。 对， 哎呀，那这个现在跟原来的工作生活是天壤之别啊。 是是是，好多人都问说，哎，你这是怎么出来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好多职场人都问。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做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儿。我原来在公司很忙嘛，然后就接触到时间管理，然后业余时间就会把一些实践时间管理方法的经验写到博客上。然后博客写的订阅人多了，就有出版公司找我来写书。然后我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书，书写出来了，然后就有公司找我做培训。然后做培训之后我觉得，哎，其实这样也蛮不错的，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就自由职业做培训师。 其实自由职业刨去你要去外面给人上课做培训那段时间啊，白天的时间除了刚才你说的接送孩子之外，那么剩下的时间安排也是挺考验人的，也需要你严格的来执行，要不然的话时间也很容易浪费啊。 啊，是，你要知道，一个自由职业者最好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 嗯。 但是最差的地方在于，所有人都觉得你的时间很多，都想来占用你的时间。 嗯。 所以还是蛮考验人的。我工作之余啊，我比较喜欢打篮球，我特别喜欢，然后一有空就去玩。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每个月去做一件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儿。 嗯。 比如说烫头发呀、纹身啊，然后。不带一分钱到另外一个城市过三天呀、等等。 哦， 对，其实我觉得，时间管理啊，包括很多人都在说，哎，怎么能够时间管理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平衡。那我有一个九宫格啊，我就会把每一个月的目标，在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用九宫格去设定。比如说我九宫格，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一个九宫格最底下的那三个呢是。家庭、财务和健康，哎，这个是我觉得人生三个基础。然后左右两边的呢是工作和生活，然后上边的呢是成长、体验突破和娱乐休闲。那成长可能就看看书这方面，上上课这方面。 嗯。 然后体验突破呢，就像我说的，做以前从来没做过事儿。 嗯。 然后像休闲娱乐呢，可能就是，看看电影啊什么的。对。 中间是你自己是吧？ 中间是我自己，我会在中间写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会写我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比如说我今年是创造现金流之年，比如说我今年是一个去实现心中梦想之年， 嗯， 这是相当于我一年或者一个月的主题词， 嗯， 然后周围呢是八个方面来平衡，是这样。 好，也就是说，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这个生活，你刚才谈到的。什么不带钱出去啊，或者是做一些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啊，那这些也都是在这个九宫格当中或者是计划之列的。 对啊，你像那个不带钱出去玩，那就是体验突破呀，就是以前从来没做过的， 是体验突破这个方格里面的。 对，像打篮球那就是健康身体方面的。 嗯， 然后我还跟一个理财专家，然后去年理财是12%的收益，那这个就是财务的方面。 嗯， 对，然后跟家人一块儿出去到美国去玩，这就是家庭方面。 嗯，接孩子也算是。 啊，对，家里也算是，但是我不大会写下来，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每天的固定的一个 刚性的了，没有什么可调整、商量的空间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个九宫格写的都是让我特别向往。然后增加我幸福感的一个事情。 嗯，那确实像你刚才所说的，比如说要出去培训也好哈、或者是说要接送孩子也好，这个是没办法拒绝的，是吧？这就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哈、职业妇男也是这个工作，对不对？所以说但是其他的这方面，你比如说打篮球也好，或者是说休闲娱乐也好，会个朋友也好，那这些呢，他没有人要求你必须今天完成或完成多长时间，那在这些方面当中，你是怎么做时间控制和怎么取舍的呢？就今天做哪个不做哪个，今天做多长时间，做长一点还是做短一点？ 对，这里面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大家会觉得平衡就是付出的时间一样多。 嗯， 比如说总抱怨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家人啊什么的之类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平衡不是要花一样多的时间，而是让双方都会让都觉得你很重要。 嗯， 比如说我工作了10个小时回到家，那如果你回到家之后就是玩手机，让孩子和家人都感觉不到你对他们的关心，那即使你跟他们待上5个小时、6个小时，那我觉得生活一样是不平衡的。 嗯， 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平衡就是，如果我只有1个小时在家的时间，那我也可能放下手机，然后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跟他们在一起。那这样呢，我会觉得就是一种平衡。那回到你的话题来说，我不会说每一天都要安排工作方面的、家庭方面的、社交方面的、财务方面的，我觉得那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平衡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平衡的一个月。 嗯， 比如说我周中的时候我就很狠狠的工作，周末的时候我就狠狠的跟家人在一起，那这也是一种平衡。 嗯，好。这个其实也是谈到了我们刚刚所介绍的您的一个计划哈，就是从万米高空降落到 这个跑道上面啊不同的阶段时间点，然后来制定和实行不同的计划啊，最终达到一个全方位的平衡，安全的降落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书里的一块内容，就是习惯的问题啊。你专门花了一章来谈如何培养一个好习惯。那么我们首先不说好习惯，我想问问您，坏习惯你认为是怎么养成的呢？ 坏习惯，其实我觉得习惯不分好坏，习惯不管好坏，它养成的方式都一样的。 嗯， 它就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正反馈 什么意思呢？正反馈循环。 嗯。 啊，什么意思呢？就像那个《习惯的力量》这本书里有写到哈， 嗯， 它的开始呢，通常是有一个暗示。我还举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我们都有刷手机的习惯是吧？比在地铁上，然后没事干就拿出手机来刷，不由自主的拿出手机来刷。 是。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啊，是不是一个正反馈循环？首先第一个呢，是你受到了一个暗示， 嗯。 比如说在地铁上你受到的暗示是好无聊啊，这就是一个暗示。 嗯， 然后紧接着呢，你会引发一个惯常行为，就是你一个动作，比如说就是你掏出手机去看，然后紧接着呢，你看了手机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奖励，这个奖励呢就是哎呀很有趣的内容，哎呀然后玩游戏玩得很嗨，那这是一个奖励，这个奖励就让你继续把在地铁上刷手机这件事儿持续下去。于是呢就变成了一种循环， 嗯， 你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 对，它满足了你的内心的一个渴求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地铁上很无聊，你想要杀时间，于是呢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至于好和坏也来自于你对于它的评价，或者是社会对于它的评价。 对，没错，所有的习惯养成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嗯，好，那么当然社会运行它还是要有一些价值观的，是吧？那么有一些价值观是我们提倡的，有些价值观是我们不提倡的。当然还有就是在职场当中呢，有一些价值观是适合你生存发展以及进步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也会区分一些所谓的好习惯和坏习惯，是吧？简单来说，那可能职场当中的一些坏习惯啊，拖延呐，或者是说有些方面做得太粗心啊等等，就会影响到我们职场的晋升啊。同样反过来好习惯呢，哎，就会让我们进步得更快一些。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培养这些有利于职场晋升的好习惯的方法啊。那如果要列举一下的话呢，您认为有哪些好习惯是适合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不断地取得进步的？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在工作职场当中，我自己觉得这几个习惯只要养成，你的效率、你的效能就会得到很大提高。第一个呢，就是把所有答应别人的事儿都收集下来。我问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脑子里装了很多事儿，很乱，对不对？然后你正在写文档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想，哎，答应客户那个事儿还没解决呢，脑子里想太多事儿。然后你把所有答应别人的事儿，只要挂了电话啊，微信收到一件事儿，立刻把它记录在你的笔纸上， 好， 或者是你有一些软件，像滴答清单之类的软件，你也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脑袋就空了。 对，在你没有秘书之前，还是先写下来为妙。 对啊，是啊，这就是个人助理嘛。当你把自己所有答应别人的事儿都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大脑更容易专注。 嗯， 哎，这是第一个习惯， 好习惯。 然后，哎，对，第二个习惯呢，就是要去把任务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想要找一个大块不被打扰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难了。你想想看，很多人为什么会加班去做一件事儿呢？都是因为上班没有时间去搞定，只有下班之后才有大块的时间去搞定，对吧？ 嗯。 比如说要写一个总结啊什么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把写总结这件事情做了任务分解，比如说你会先列大纲，然后收集资料，然后才开始动笔写第一段第二段。那么你想想看啊，如果我们上班的时候有十分钟的时间，碎片时间，你可能没有办法把那个总结写完，但是你可以利用这十分钟的时间去把总结的思路先梳理一下， 嗯， 对吧？然后到了中午了，可能又有十分钟的碎片时间，你没有办法写总结，但是你可以把资料收集齐。这样的话到了下午，如果你再有一个15分钟碎片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件事儿 向前推进，甚至于搞定。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加班去做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培养起来做任务分解的习惯，那么你会发现加班就会少一些。 嗯，好。在书里呢你还特别谈到了一个三分钟热度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个习惯的话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动力是很强的是吧，然后兴奋啊激情啊，慢慢就要需要方法，需要别人的支持啊，那么就进入爬坡阶段了啊。再往后呢还需要一些刺激啊，就是说哎呀我做的还挺好的，有些奖励给到自己，不管是外界的还是内在的。好，接下来就很容易了，习惯成自然，就不是爬坡了，就是你下坡了啊，做起来非常轻轻松松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在的和这个压力，或者是说和你原来不适应不舒服的地方了哈。 是， 对。那么你谈到了好几个，比如说也从这个刚才你谈到的习惯的力量这本书当中哈摘录了一些内容啊，我也跟大家简单的念一下啊，简单念一下。你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洗脸还是刷牙？上班走哪条路？到办公室先看邮件还是先和同事聊天？等等，这些每天做的大部分选择可能会让人觉得是深思熟虑后的决策的结果，实际上并非如此。人每天的活动中有超过 40% 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的决定。虽然每个习惯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综合起来却对我们的效率、健康、经济安全以及幸福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你摘录的这个畅销书《习惯的力量》当中的一部分。后面呢，你还谈到了要养成习惯的秘密，就是习惯回路。这个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对，习惯回路就像我刚才说的刷手机那个习惯，它就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接受暗示，然后产生惯常动作，然后这个动作让你得到了奖励，奖励之后又会让你把这个习惯继续不断的循环下去，就变成一个。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拖延吧，它也是习惯。有人说拖延症好像是一种病啊，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习惯。你想想，你看拖延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哎时间还早，先放一放，对吧？然后呢？感觉时间快来不及了，然后就说赶紧开始去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呢，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电脑太速度太慢，别人老来打扰我。然后，这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呢，马上就要交了，已经火烧眉毛了。这个时候你会产生各种自责和忏悔。哎呀，我要早点开始就行了，为什么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我就有拖延症，我就有懒癌。然后不管你怎么自责，最后啊，你会发现。拖着的那件事总是会奇迹般的搞定，那最后总能搞定，这就变成一种奖励，奖励你把拖延这件事变成一种习惯。 你还谈到了一个观点，叫习惯不能被消除，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拖延也好，什么也好，不会被消除，但是能被替代，这个怎么理解？ 那比如说这样哈，我们在地铁上刷手机这个习惯吧，那可能你一上地铁很无聊就想刷手机，那怎么改掉呢？比如说我们改掉的不是说暗示或者是奖励，我们改掉的是惯常动作。举例哈，我们一上地铁觉得很无聊，这个时候呢你不拿手机，而是你听音乐。你看现在地铁上不是有很多人戴着耳机听音乐吗？或者是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你跟旁边人聊天。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你想想你工作中一个难题怎么去解决，都可以。然后你在讲的过程中，或者你在聊天的过程中，或者你在听音乐的过程中，然后你会发现也有一些乐趣，也让你很投入。那投入过去之后呢，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个习惯就会养成。所以我们没有去改，不让自己刷手机，而是说让想要刷手机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另外一个行为来代替它。这个就是坏习惯没有办法被改掉，只能被替换。 好，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哈。当然还有一些习惯呢是需要我们长期来做制定规划啊，然后不断的来给自己一些奖励的。那么对于那些不善于做计划的人来说，怎么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个习惯它是要长期来实行的啊，是长期来坚持下去的，他又不善于做刚才你说的那些规划，这该怎么办呢？ 确实如此啊。习惯培养做得好的人，通常都是本身就擅长做规划和计划的人。 对， 那真正需要他的人反而是不太擅长做规划。那我这里有三个建议啊，特别适合不太擅长做计划但是想要培养习惯的人。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养成你想养成的习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现在想要觉得身体不舒服，想要锻炼身体，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别人都在跑步，那我也去跑步，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第一没有时间，第二就根本不喜欢跑步，然后三分钟热度就放弃了。那反之，我们再倒推回来，如果这个时候你想锻炼身体，你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哪怕是瑜伽，哪怕是在楼下散步，哪怕是去什么，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么你就能够坚持的更久一点。这是第一个， 发自内心的。 第二个呢，对，发自内心的。第二个呢，就是循序渐进。我听到很多人在培养习惯，都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循环闹钟提醒嘛，每天晚上9点提醒自己到楼下走1万步，对吧？往往呢都不是那么有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习惯培养一开始是很难的，每天都走1万步，这个难度是很大。难不是难在走1万步，而是难在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比如说循序渐进，我们先连续7天，每天9点，然后下楼走1万步。如果你坚持成功了，然后再换到坚持21天。21天成功了，再到66天。总之呢，就是给自己一个盼头。你想想，咱们体会一下哈。如果你说我每天9点下楼走1万步，你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种遥遥无期，感觉看不到尽头的感觉？是吧？ 我今天走完就可以了，不想明天，不想后天了。 对对对，如果你只说今天或者是7天，那你会觉得，哎，我看到了终点线，是不是你就更容易坚持下来？ 是。 这是第二个，循序渐进。 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体会， 对吧？ 就是比如说做什么平板支撑，是吧？有人计划做2分钟。啊，但是我只想说做1分钟就行了。但是往往做到1分钟的时候，你会想再加10秒，10秒过去之后，你说再加10秒，后来哎，确实啊，做到了你计划之外的更多的内容。 对，对，这个就是循序渐进。 第三个，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习惯也好，做计划也好，要符合自己的人性。我们有时候搞得跟机器人一样做计划。第三个呢，就是放自己一马。你知道很多习惯培养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本来今天下午要去做平板支撑，对吧？然后今天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耽误了，没去做。那这个时候你会指责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不能够坚持的人，我怎么又没有说到做到。真正让自己这个习惯半途而废的，并不是你今天没有去做平板支撑，而是因为你没有做平板支撑之后，你对自己的那个指责，所以我再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你打算1个月每天去做平板支撑，我希望你能够给自己3条命。大家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玩过那个魂斗罗啊，或者什么游戏，你挂了一次之后，不会真的 game over。他会给你3次机会，那我觉得培养习惯也是一样，你给自己3次没有做平板支撑的机会，在1个月里面，那这样的话，你的习惯呢，你的计划呢，不是一个刚强的计划，而是一个坚韧的，有弹性的坚韧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会坚持的更久，因为它比较符合我们的人性， 对， 我们人不可能真的就跟机器人一样，说是每天做什么就真的就会每天做什么，会有生理节律的高低，会有各种事情的打扰，心情情绪可能每一天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就是放自己马，给自己3条命。 好，其实我觉得第三个也在一些公司的管理当中有体现，比如说可以有几天的无理由迟到的机会啊，或者是带薪病假的机会等等啊。也是让大家觉得上班不是那么累啊，公司有温度啊，对自己还是有人情味的。那同样啊，我们自己在执行一些计划的时候，培养好习惯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逼的是山穷水尽的感觉。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要跟你探讨一下，书里没写，就是我们整个看下来啊，是告诉大家怎么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效能啊，提升我们的这种幸福度。那么特别是职场当中要养成一种高效的工作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没有考虑那么多，也是慵懒散的状态在生活当中啊，一个人嘛，是吧，这个过一天也可以。你怎么来平衡职场的高效和生活的低效？ 我一直的理念就是高效与慢生活，管理好自己时间，让工作时间更高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那这一点其实我在很多公司里面去跟老板们接触的时候，老板们也是认同这一点的，他们并不是说非要让员工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公司待着，他们也觉得说只要能够高效的把工作搞定，把生活，你生活的更有幸福感，工作也会更有效率嘛，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 好，我们经常在谈慢生活啊，高效的工作这块可以平衡。 是没错，其实方法也很简单。举个例子啊，大部分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建议大家养成，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就要明确自己今天打算几点下班。对，这个是比如说你要六点下班，那你要六点下班，然后你八点要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去看一场电影，你就会发现你今天的工作效率特别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 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上班之后，你的对自己说的话是我把工作做完再下班，你会发现你白天会很拖沓，而且你的工作是做不完的。对，一定给自己设置一个下班的截止期限，这个叫做墨菲效应。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给自己多长时间，你就会用多长时间。 好，那么在生活娱乐的时候啊，在和家人相处、和朋友聊天的时候，需不需要也严格执行一套时间管理呢？ 这个因人而异啊。我觉得时间管理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这样。那这意思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不一定非要这样。但第二个呢，我觉得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来说，比如说准时到达，这个是完全应该去做到的，这是一种尊重。然后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不会去太严格的限制这个时间。我会自己去把握。其实大家对时间管理会有一种误解，觉得时间管理就是条条框框，就是几点几分干什么，几点几分干什么，很机械。其实我觉得时间管理最终呢是一种个人成长。 好。 对，当你对自己有约束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会更成长，然后会更幸福快乐。这样。 谢谢。谢谢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啊，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只管去做》的作者邹小强先生的介绍。谢谢您，小强。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在北京向他问好，他此时此刻正在西安，祝你生活幸福。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 再见。 拜拜。 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